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香露。今天是10月18号，星期四。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聊什么样的创新创业的项目呢？要和大家聊聊房子的事儿啊。说到房子，不管是买房、租房、卖房，很多朋友啊都有一肚子苦水要跟大家来倾诉。确实啊，我们目前的这种房屋的交易环境确实还是有待改善。那么我记得在11长假前啊，北京市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城市又开展了一次啊集中整治这个二手房的相关的行动啊。其中呢有一些大的网站啊，他们被暂停发布房源一段时间。这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啊，不是真实的房源上到这个网站当中，然后呢骗大家去询问，最后呢没有发现这个有人在交易。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这个房产中介呢用一些欺骗的手段或者是一些特别恶劣的手段啊来扰乱这个市场。总之呢，我们都希望这个领域能够越来越健康的发展，那么也有一些创业者从中找到了一些机会。那么科技的力量能不能够让我们的买房、租房啊、卖房更加的简单、更加的高效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诸葛找房的联合创始人刘子耀，我们请他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子耀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嗯，子耀呢一直是在一家非常著名的公司啊做这个产品架构啊，是技术人员啊。一会儿我们会说到他以前的工作背景啊。那你认为科技进入到这个二手房领域或者是房屋租赁领域，是让这个市场更乱了，还是让这个市场更高效更健康，还是说需要一个时间？ 那肯定是让这个市场更加高效更加健康，这也是我们公司自己的使命，就是让整个行业的效率提升，让这个生态变得更加的良性。 那为什么我们看到同样也是在网上找的房子啊，也是通过手机去找的房子，这个市场还是存在很多的问题呢？ 我觉得这个很大的核心点是在于原来传统的这些找房平台，它大多数是让这些经纪人到这些平台上去发布房源，他们本身和经纪人之间的这种关联度会比较少，只是发布一个房源，然后获得房源的这个来源的客户信息，然后那么经纪公司自己的系统和经纪公司自己的官网和这些平台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打通啊。那么我们想做的是，我们就通过我们的技术实现了直接和这些经纪公司官网和这些经纪公司的系统进行打通，然后帮助用户在这么多的经纪公司，当然我们知道一个城市有很多经纪公司嘛，他们自己的网站相对来说独立的比较分散的，我们通过我们的技术把这些分散的信息孤岛都结合到一起去，然后在结合的过程中我们也会发现还是会存在很多虚假房源不真实的情况，那么我们又通过我们的科技和技术对这些房源进行一轮又一轮的这种清洗处理，然后我们上了很多的一些算法策略来找到那些有问题的房源，把它 它下架掉，然后把那些疑似有问题的房源就是提示给用户，然后同时也做了很多提升用户找房效率的一些事情，从而帮助用户在这么多一个城市的房源当中找到真正属于你的那个房源，能买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家。 所以只要他们的这种逻辑就是说，科技可以让找房更加的简单，或者 是 说减少虚假房源的数量，是吧？ 对的。 我听明白你们是从两个角度下手。第一，你们认为现在网上有很多的虚假房源，主要是一些经纪人啊，他们在中间呢可能不诚信，做的不规范。 嗯。 所以呢，你们是和这些经纪公司的数据对接。 嗯。 因为在这些经纪公司的内部，数据不会自己骗自己，是吧？弄一个假房源，然后让自己的经纪人去打电话去代理，这是不可能的。 对，这也是我们在做这件事情前期做了很多市场调研，就是同样一个经纪人，他在自己经纪公司内部，他其实只会发一遍这个房源， 嗯， 然后而且他不太会去编造一个房源的信息，但他到了第三方的这个房源发布平台上了， 嗯， 他基本上是肯定会去编造一个虚假信息的。 你说一个经纪人啊，房产经纪人在自己公司内部的内网登了一个假信息，然后别的经纪人都跟着这个信息去卖房子，他就别想混了。 对，然后包括经纪公司自己也是有一定的管理手段的， 是是， 他也不允许经纪人去登录 瞎 登的信息，对的。 嗯，但是某些经纪公司却有的是纵容，有的是不知道啊，管理不严， 嗯， 让下面的经纪人到外面的这些网站上去胡乱写了 啊，就因为他们到外面网站上去发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客， 嗯， 所以这个房源信息是否真实，其实他们会很少去思考这件事情， 嗯， 他也不太会去考虑用户的体验是不是很好，对吧？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自己公司官网，因为自己公司官网会考虑用户体验， 嗯， 所以不允许他们发布这些假的，但当他们到外面发就会去发这种假房源。 嗯，你刚才说的用户体验就是说自己内部的办公还是要风清气正的啊，不能在这里面瞎胡来， 对， 是吧？ 代表了一个公司的形象 啊，对，要不然他公司效率也会极其低下。所以你们是看准了这些房地产经纪公司内部的房源数据， 对， 然后跟他们做一个对接，这是一个创新点。 对， 第二个呢，就是你谈到就是这些内部的信息和别的公司内部的信息， 嗯， 啊，是否匹配，是否一致？ 对， 这个就需要通过技术的手段来进行鉴定、 对对对 筛选、剔除。 嗯，对，啊，是的，因为我们在接入了他们的数据信息以后，我们仍然会发现其中还存在一部分虚假的问题。 嗯， 当然这部分虚假问题可能是由于管理上的问题， 可能不是主观故意了， 啊，对对，其实这个有了很好的一个改善吧。 嗯， 所以一方面是存在这一部分虚假的，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房屋是一个房子是由多家经纪公司同时代理可以去卖的嘛， 很多中介都代理， 啊，所以我们刚才也说到假房源里面还有一类房源是说这个房源信息是对的，但是这个房源当你想买的时候其实它已经卖掉了， 嗯， 你去咨询的时候它还挂在官网上，但是你问的时候已经不能看了，因为已经有别人卖掉了，或者是甚至于已经卖到半年了，就我们经常会发现这类房源还挂在网上。那么这些房源我们就会发现通过技术其实是有很好的一个改善的，在我们诸葛内我们叫这种多因子聚合算法和关联下架。 好，这个我们一会儿会谈到啊， 对对对， 你们的这种核心的东西啊。总之就是你们认为这个领域还是有很多的痛点亟待解决，所以就杀进来了。 对对对。 但事实上我们确实看到有很多大的公司在做这个房产信息的这个发布啊。 嗯。 我们现在用这个数一数，随便数一数啊，用手。你看有什么五八啦， 嗯， 啊，安居客啦， 嗯， 是吧？还有链家呀，我爱我家呀， 嗯， 这些经纪公司自己也有。 对， 啊， 经纪公司自己也有这些官网， 也有官网。啊，还有什么搜房啊等等啊。 嗯， 很多很多了。 嗯， 这个领域是不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领域？你们还要进入？ 嗯，就是我觉得这个领域可能还稍微不大一样一点，这个领域其实你去数它的竞争对手， 嗯， 它比其他领域要少很多， 嗯， 啊，但是这些竞争对手确实不管从时间长短还是他们的规模上都已经蛮大和蛮长的了， 他们的市场占有已经， 对，市场占有也相对来说比较高啊，所以说对于我们进入还是有很大挑战的。哎，但是我们看到一个机会是在于，就是这种传统的模式已经很长时间了， 嗯， 而且就像您说到的，就是其实用户已经不停的会有一些抱怨和一些阶段性的爆发， 嗯， 对于这种传统模式不满，甚至于经纪公司这也对于传统模式不满，所以整个行业大家都在寻找一种新的模式。 所以这也是我们刚好找到这么很好的一个时间点，就是尤其创业一定要找对时间点吧。 嗯， 可能早几年或者晚几年做这件事情都不一定会成功。那么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点，哎，整个行业需要革新，然后用户需要更好的用户体验，其实平台也需要有一个质的一个变化。啊，那么我们又用了一种全新的，不管是技术模式还是商业模式，一个全新的方式来切入这个市场。那么我是认为，这个传统的房产市场需要一些新鲜的声音，一些新鲜的血液，甚至更多是一些新鲜的技术。 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们盈利了吗？ 啊，我们现在已经能 balance 了，就是我们 能够覆盖掉成本了。 对对对，是的。 嗯，看来未来的发展还充满希望。 啊，对，我们对未来发展还是充满信心的，但这个过程肯定还是要脚踏实地的去做。 嗯，那我倒是认为看谁转得更快的问题了。刚才你说了，就是 说得很对， 现有的这些存量的大机构，他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嗯， 不管是 大家都意识到了， 客户、政府是吧？监管机构都认为这里面是急需调整的。 对， 那就看人家转身转得快，还是你们发展得更快。 对对对，创业公司其实拼的就是速度。 嗯。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每周四呢，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聊创业的话题。其实不仅仅是跟大家来介绍这个社会正在发生哪些新的变化，同时呢，也会请到一些创业者来讲述他们的从业经历、创业人生，也希望能够给更多的职场朋友们提供一些新的启发。我们今天的嘉宾呢，他们是专注于做这个房产信息发布的这么一个领域哈、啊，来自诸葛找房的联合创始人刘子耀。下面我想问一下子耀，你们的这种商业模式是什么？你们收谁的钱啊？靠谁运营下去？ 啊，我们一开始创业，很多创业者也是这样的。初期我们确实没有去想怎么去挣钱，所以我们一开始做的就完全是帮助于用户在找房，提升找房体验，提升找房效率这件事情。 嗯， 慢慢的，我们做到后面以后，哎，我们就会探索到这个行业，我肯定不能向用户去收费啊。然后，所以我们的主要商业模式还是向这个行业的这些经纪公司和经纪人去收费。但我们收的是什么？相当于我们把我们的能力赋能给他们，提升了他们的销售效率。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带来了对于他们经济利益的这种提升，那么所以我们从而向他们去收取这样的服务费。 嗯，换句话说就是你们是一个 to B 的公司是吧？虽然 to C to B 吧， 是要通过 C 端啊最终的成交才能够让这个利润持续下去的是吧？就是说要给用户带来比较好的体验。 对， 用户去跟这个房地产经纪公司达成了交易，房地产经营公司才会持续的在你们这儿花钱。 对对，因为是房产这件事情，其实经纪公司经纪人对于用户来说也非常重要。 嗯， 你想买任何一个房子的时候，你其实需要一个非常好的经纪公司和一个服务很好的中介来给你提供服务。 嗯， 因为它不是单纯说通过我们平台就能直接卖给你一套房子。对，所以说在这个商业模式里面，本身也是需要帮助用户找到最好的中介和最好的服务。 嗯，所以就是to B 又 to C 啊。 对， to B 又 to C 是这么来看的啊。 嗯， 刚才你谈到就是要和一些房地产经纪公司他们的数据啊进行连接。 嗯， 那么那些房地产经纪公司愿意把他们内部的房产的信息给到你们吗？ 啊，这个绝大多数公司还是很乐意的，因为从商业模式上来说，我们是他们的上游，就是我们通过做了这么多的技术努力提升用户体验，是为了把这种用户留下来， 带给这些经纪公司，能够让他们去完成后续的线下交易和成交。 嗯， 那么就是当我不向他收费的时候，这其实是一种免费流量的导流嘛。 嗯， 所以对于一些经纪公司而言，他还是非常乐意的。 嗯， 那一旦我向他收费，本身我们就是一种客户的一种关系。那么这也是一个他原来的传统平台，他需要去发布房源。那么他们在我这里，他节省了每天4个小时发房源的这种时间。我们刚才说，这种发房源大多数房源 都是经纪人自己在手动发。 对对对，原来传统行业都是手动去发，甚至这些房源都无效，对吧？虚假。那么在我这里，你不需要干这件事情了。OK， 我们从公司层面上和技术层面上已经帮你把数据问题解决了。那么你更多的时间，希望是服务好客户，去跟客户的关系维护好，帮客户去找更适合于他的房子，而不要把这些时间浪费到去发布虚假房源这件事情上。 经纪公司会愿意把自己的房源信息和别的经纪公司他的竞争对手分享吗？ 这个其实在市场上房源信息并不是一个秘密，对吧？哪个房子要卖很快大家都会知道，因为你查查别人公司官网也能知道。其实里面比较核心的是谁能够联系上这个 客户， 联系上这个客户，联系上这个房东。所以这部分还本来也是他们经纪公司自己手里面的一个信息。 嗯， 那在我这里我只是把这个房源信息向用户 share 分享了啊，但是谁能真正促进成交，还是要看各家经纪公司自己的能力。 所以说你并没有去跟他抢生意，没有接触到他的核心利益，站到他的地盘上。 对对对，我们平台没有去抢他们生意，他们各个经纪公司之间也并没有去抢生意。 嗯， 因为你联系不到这个业主，你也不可能完成成交。 这个逻辑一开始你们就是这么定的吗？ 一开始就是这么定的，对，确实。 嗯，那么你们在跟这些经纪公司谈合作的时候，他们认可吗？就是这种合作谈得顺利吗？ 嗯，我觉得这个合作整体上还是蛮顺利的，只是有一些经纪公司他一开始他可能没有听过这种新模式，或者说他手动发房源已经发了很多年了， 嗯， 然后习惯了，哎，现在他听起来他觉得很好，然后他有一个就是认知接受的一个过程， 嗯， 哎，可能我们去的第一次没有说动他，哎，第二次、第三次以后，哎，他就感兴趣了。然后，尤其是当他看到他同行业的其他的这个跟诸葛经纪合作了以后，哎，那他就会更感兴趣了。他觉得啊，那说明这个模式是一个新模式，他也愿意尝试一下。 嗯，实际上，中国还是很大的，有很多的城市啊。 对的。 那么最近呢，我们也发现3、4线城市的房价火了一波啊，原来是2线城市哈， 对， 这个新房和二手房市场倒挂啊，总之呢，就是感觉前段时间这个房地产市场还是很受关注的， 对。 但是如果我们去的城市越多，就会发现，北京经常听到的几个中介公司在外地，并不是特别知名，或者是外地呢有当地还叫得响的， 对 啊，这种老牌的房地产经纪公司， 对， 那这个在你们进行合作对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障碍，或者是要面临一些调整？ 其实我们自己这个公司的发展策略也是这样的，我们在创业初期的时候布局过1线城市、2线城市，我们会发现不同的这种城市它的商业模型其实有很大不同的。 嗯， 那么到后期我们主要的也会是发力在这种2、3线的城市，因为我们发现这些城市它老百姓更需要这种房源信息平台，然后这些城市它的房源的质量比1线城市还要差。然后再有就是说那个这些城市的经纪公司，就像您说的，很多不是咱们现在熟知的这些连锁型的大型经纪公司， 嗯， 他们是独立的这些经纪公司，这些经纪公司其实跟我们诸葛合作会更容易一点，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以卖房子收佣金为主的，所以他需要有人给他导流量，甚至于他自己的官网，我们接触了很多公司的官网后期他们都不想自己再运营了 啊， 因为需要投入技术研发， 嗯， 还要去做商业化运营，去做流量的推广，这不是传统的一个经纪公司所擅长干的事情。当一个擅长干这件事情的互联网公司进来以后，也并且我们愿意跟他们做深入的合作的时候，他们是非常非常欢迎的。所以他们很多把他们的这些就是自己的官网甚至于都停掉了，说啊，我以后让经纪人都到你们这个平台。 我怎么听到了一个更大的野心啊？这是一个云平台的雏形了。 这个还好吧，我们没想那么多，我们想的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赋能让这些 相对来说能力互联网化能力流量能力比较差的经纪公司、可以享受到互联网时代带来的这种流量获取的方式，对吧，他们原来的方式可能真的很传统，我们会看到很多在发传单这种方式。 所以你看啊，就是虽然你们刚才做的是想要让他们的这种数据和你们的对接，进而呢产生了一种就是他们不妨用你们的系统来进行管理， 对， 是吧？那如果这样的小型的公司，因为我们中国这么大是吧，还那么多地级市呢是吧， 对， 如果这么多的小型公司都像登录一个账号一样啊， 对， 去登录到一个固定的网址网站去管理和这个发送自己的这种房源信息的话，那这也是另外一个很大的机会啊。 啊，对，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好，那这我们说到哪算哪哈，毕竟你们还没开始做这一块是吧，啊，所以资本也还是比较看好。 啊，是的，因为我们公司应该算是整个这两年房产圈最快的发展最快的公司，然后也是我个人会觉得整个互联网创业圈也算发展蛮快的啊，然后我们一年就完成了三轮的融资嘛，啊，然后资本基本上就是我们每一轮融资完了以后啊，很快就会资本说，哎，我还想继续跟进，然后我们可能就调整一下节奏，就又会开启下一轮。 那发展这么快，那传统的那些互联网信息发布的巨头他们怎么看呀？ 这是我觉得这个行业还蛮友好的一件事情。我们做了这么长时间，其实这些各个公司跟我们关系都很好，然后甚至于他们的高管也经常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一起出去开会，或者是公司之间走访交流，做一些这种技术上的交流、产品上的交流。因为我们认为整个大行业是需要改变的，需要更加良性发展的。那么一个行业改变可能不是一家公司能实现的，需要多家公司一起努力来实现。啊，所以说我们一直都没有出现说是谁去恶意的抵制谁，什么恶意竞争，哎，在我们这个行业还真的没有出现。所以 如果说这个行业都在像你所说的这种方向转变的话，还需要几家这样的公司呢？ 反正目前我们看到像这种新兴的创业的就我们周兆华一家。 好，其实这也是给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前两天我们特别是在周二的节目当中也谈到，就是什么时候创业都不晚，关键是看你想要做什么。 对。 所以也许你们是找到了一个他家原来没有关注或者说呢关注的比较晚的一个领域杀入了哈。那有了融资，融资是怎么分配的呢？在现在看来，如果不差钱的话哈，你们会做哪些方向的这种突破呢？ 我们作为自己定义的是一个科技型的技术公司，所以我们的融资里面最主要的还是投入到我们的技术研发上头，人力以及我们的这种技术的储备，包括专利各方面啊，因为我们就觉得这个技术公司最值钱的一定是我们的这些技术人员啊。然后 技术人员占多少？ 对，我们占了公司一半以上 啊。 对，然后除了这些技术人员以外，我们大多数会放到了帮助这个行业，就是这些经纪公司的服务上头去啊，去做给他们去做一些服务，给他们去做一些流量的投放，然后包括我们自己这个品牌的一些投放。 说到技术，实际上这个也是你们走这个差异化路线的一个核心。 对， 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一个点啊，就是直接和这些二手中介啊，二手房中介的这种房源数据库进行对接哈。此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怎么通过一些技术的手段来把这些虚假的房源、过时的房源进行剔除和筛选掉。这个呢我们在广告之后跟大家来聊一聊哈。这个领域可能也是你们花那么多钱雇那么多技术人员的一个重要投入的领域。 对，这应该诸葛的很大一个特色。 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说科技的力量能不能够帮助我们在买卖二手房、租赁房子的这个问题上实现更加简单很高效。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想谈恋爱，妈妈说

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的收听。每周四我们的节目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创新的新趋势。目前呢，在创业市场当中，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在杀入这个领域，尽管这个行业呢是竞争非常激烈啊，创业者是九死一生啊，那么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奋不顾身的投入创业的浪潮当中。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诸葛找房的联合创始人泽耀。泽耀你好。 哎，大家好，各位听众好。 我们下面来聊一聊通过科技的手段如何来规避或者是减少互联网上的虚假房源哈。首先我们得从技术的角度给虚假房源画个像，是吧？他们有哪些共性？ 对，就是我们做这件事情前提得先了解什么是虚假房源嘛。所以我们在做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虚假有大概这么几类特点。一个是说这个房子本身所有信息都是错的，就是我们会看到他可能把几年前的一个别的小区的房子照片啊什么信息粘过来，只是为了欺骗你，让你觉得这个图片看得很好看。然后第二类房源是说这个房子在这个小区当中信息是对的，但是价格最核心的价格信息是错的，就是700万的一个房子标了一个300万、200万，对吧？你觉得非常非常划算，你会去联系。那么第三类的是其实是他无意的一类信息，叫做这个房子的所有信息都是对的，然后当年他也在卖，但是已经卖掉了，还挂在网上。这类信息就是他的图片、价格、小区、户型什么都是对的，但是就是房子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这几类我们把它都定义为虚假房源，但是这几类房源它的处理方法是有所不同的。 好，我们来说第一类吧。第一类就是无中生有型，就从这里截了一张图， 对 吧？ 对对对， 那里找了一个地理位置，从这儿呢又找了一个市场价格，总之就是根本就不存在。 对，这类房源我们用到了很多一些这种图像识别的算法，然后相似性的这些算法，我们会发现这些房源其实你用户不知道，但是通过我的大数据、我的计算机，我是可以知道它哪年哪月其实在 什么地点什么平台上已经发布过这个房子，但这个房子其实并不是这个小区的房子，这是我们可以对比出来的，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就直接卡，就会把它直接打为虚假房源了，因为 有一个 明确的虚假房源了。 这是不是有个前提，就是说我们得从海量的数据当中去对比，或者是说他发布的这个图片啊的信息是曾经在网上发布过的？ 对对对，这种信息 90% 以上都是一定发布过的，就是经纪人他也不会凭空去找一张照片 自己拍一下，这个成本太高了。 他很多都是一些广告房源他自己存到自己的手机上头，然后网上去发的。这种他网上我们就会找到的，这种其实你已经发过的并不是这个小小区，我们可以一直追溯到这个图片第一次出现到互联网上的这个时间。 这需要什么样的技术力量才能够实现？ 这个主要是大数据技术和这种图像识别技术，因为有些图是相似还不完全一样，可能还有一些模糊了等等，这些我们要做一些处理。 这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第一类房源啊，就是无中生有型，通过大数据技术以及图像比对的这种技术哈、来剔除掉。 对对对， 这种房源现在多吗？ 啊，这种房源还是非常非常多的，非常多的，因为大多数的这种信息就是说他自己编也想不出来，还是把老信息这个又重新用了的。 好，第二个呢，就是改头换面型。啊，就是这个房子还是在是吧，但是把价格给改了，改一个非常诱人的价格。 对对对，然后这块我们诸葛有自己非常强大的一个楼盘字典和这种多维度的画像分析，就每一个房子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维度，然后这些维度在我们的楼盘字典里面都有，所以你其实改了任何一个信息我们都是可以这个识别到的，然后我们会有个阈值。 我有一个问题啊，你比如说它确实降了200万啊，你可以用这个最近的成交价去进行比对啊，说这个房子有问题是吧？ 对。 但是如果我就是急着用钱，我就是降价200万出售，会不会被系统识别为虚假房源？ 这个就是说我们会有我们自己的一个数据判断的经验，就这个小区它真实的成交价，它合理的成交价区间是在什么样的区间，对吧？然后那么如果你偏离这个区间，我们也会分一些梯度，如果你偏离一点的话，我们会告诉用户这是一个疑似价格有问题的这样一套房子。当然你可以用户你可以自己去联系去确定一下，看就像您说的是不是他真的着急用钱。但如果偏离很大，就像一个800万房他卖200万，那我觉得天下没有这种掉馅饼的事情，所以这个房子肯定是有问题的一个房子。 这个也是基于对这个房产成交信息和或者是一些小区的这种动态 信息，房产成交 信息 还有挂牌信息都很重要。因为挂牌信息代表了这个小区现在在市场上大家心里的一个价位，成交信息是一个反向确认的一个信息， 这些背后都是可以通过程序员的一种设计来解决 来 识别的吗？ 对，是的，我们全部都通过技术来实现的，就可能是只要一个计算机就能搞定。 那我们说一题外话啊，就是做这种工作的程序员自己买房，会不会也自己编一个程序来找一个房子最合适的价格 啊？我觉得他们找房子没有问题，可能就缺钱吧。万事俱备，只差首付。 程序员还缺钱，那我们就别买房了。第三个问题就是刚才你谈到的，就是这个房子和这个价格都是曾经啊存在过的，但是关键词是曾经。 对对对， 就是他用了两年前或者说一个房价低谷的时候，是吧，他的一个交易信息放在上面，那么这个同样也是可以分析出来的，是吧？ 对，因为我们有这个多因子聚合和关联下架逻辑啊，这是诸葛非常就是擅长和核心的一个技术逻辑。我们会把同一套房子多家代理这种情况通过多因子聚合把它归为一套房子，然后关联下架，我们又会发现当这一套房子的其中某一个渠道真正这套房子已经卖出去了并且下架了，那么就视为这套房子其实是下架了，那么其他的渠道虽然没有及时下架，但是其实这个房子已经卖出去了。 刚才所说的这些都是你做出来的？ 啊，我们团队一起做出来的。 但最早你不是联合创始人吗？ 对， 子耀原来的工作是在百度啊。 对，原来在百度。 百度做这个产品架构师。我们知道这个如果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啊做到这个架构师的话呢，应该是属于很靠前的哈、这么一很资深的这样一些从业人员了。那你原来在百度做挺好， 是吧？为什么要来去创业公司呢？ 啊，我觉得创业首先第一点，创业和工作就有天然的不同。我们知道每一个创业者他自己心中都有一个创业梦，对吧？所以为了这个创业梦，自己也是会跳出来的。然后只是要找对一个时间和找对一个方向，做自己适合做的事情。 那边给的钱肯定比现在多呀。当然现在、 那肯定，我们自己出来创业一开始都很穷很穷的。 是啊，那你没有面临这个经济方面的压力吗？ 这点还好吧。我觉得现在创业环境确实比早几年要好很多了。你像早些年可能你出来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连个基本工资都没有。现在就是因为我们会有一些融资嘛，我们能有基本保证自己不饿死的这些收入，然后来去做创业。当然整体工资肯定没有当年在大公司这么高啊，然后但是人是有梦想的嘛，对吧？我自己也是有梦想的一个人，所以虽然工资少，但是自己还是很开心的。然后看着自己做的产品慢慢变大，公司慢慢变大，然后自己的团队也慢慢变大，我觉得这个可能比工资的高低更对一个人生有吸引力。 你原来的那些工作经验能够移植到这边吗？ 要有非常大的帮助，非常大的帮助。啊，这个就是一个是你在这种标准化的互联网公司，你接受的是专业化系统性的一个互联网的熏陶。然后还有怎么去处理事情，然后我们当年面对的用我们的产品面对的用户都是这种高并发上亿并发的这种用户，对吧？所以你出来以后可能一开始没有这么大的用户量，但是你的思考维度方法也一定是按照你的产品会被上亿用户同时使用这样来思考的。 百度有一句口号叫简单 可依赖，对。 看我都知道。 我们公司的自己口号也是这样的，就我们叫简单可靠。 所以就是你会不会带着大公司的这种烙印来到创业公司？ 啊，会带很多的一些理念和思想带到我们的创业公司当中。我觉得这也是能够带给我们创业小伙伴的一些礼物吧。就他们可能有很多并没有去过这些大公司，但是没有关系。在我们这里，我把同样的这些理念和方法，甚至一些精神支柱，就是都带给了他们。 那你要想做的跟大公司不一样，是吗？ 对，这点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知道大公司可能存在一些大公司的问题，就是我们叫大公司病嘛。 大公司病都有哪些呀？ 我觉得最大的应该是利益群体的划分吧，因为公司大到上市这种公司以后，里面会有很多小团体的一些利益，然后大家在做事情不是只是做事情，有时候需要考虑到各个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啊。有的事情，有的业务你可能能做，有的业务你以为你能做，但是可是你并不能做，你会触碰到别人的利益，对吧？这些都是大公司里面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对于创业者来说就蛮讨厌的。我们想做事儿嘛，做事儿发现这块不能做，那块不能做，这是大公司的问题。创业公司我们出来就很简单，告诉他们，你们就是不停的往前跑啊，你们需要什么？都是我们应该给你们去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会去协调他们的资源，他们所需要什么样的东西，只要是这个东西是对于做这件事情有帮助的，大家都会全力以赴的给予支持。 大公司在初创期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对，是的，大公司在初创期都是这样的，慢慢做大了以后，这个尾大不掉嘛，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大公司，过几年就来一次啊大刀阔斧的改革，啊，砍掉砍掉，调整调整。最近的这个腾讯也是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啊。那么从大公司到创业公司，先不说刚才所谈到的这个我们具体做的事情项目方向发生了变化，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你觉得有没有变化？ 那我觉得有很大的变化。原来更多的是就是你是工作嘛，那么你需要思考的是说我这个工作我怎么把它完成好，让别人觉得很好啊，除此之外的时间都是自己的时间。出来创业了，每一分钟时间其实说是自己的也是公司的，对吧？就是我们去思考我们自己的事情，从来不会分这是在公司还是回家了，甚至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很多这种情况都在回家的路上开电话会议，因为在公司的时候确实很忙，要忙很多事情，然后回家了，有时候要处理一些家里的事情，就是你会发现，从公司到回家的这个路上，都是一个很宝贵的跟朋友交流呀，或者 就是开一个短暂的一个小会的一个时间，对，就是整个精神状态，我们叫这个打鸡血的精神状态吧。 嗯， 啊，从来就没有思考过上班时间、下班时间。这个对于，反正至少对于我们这些初创的这个创始人来说的话，这个时间对于我们来说从来没有概念。 嗯，有人跟我说，他说我们上班的时候啊，往往考虑呢就是，这事儿首先要做了，另外呢就是、我会不会加薪啊，年底发多少奖金。公司会不会给我股票？公司的股价怎么样啊？那么还有呢？他说：“你看那些创业公司的人吧，啊，我就想，你看上市了吧？啊，你看这个可以兑现了吧？有融资进来了吧？他们是不是个个都财务自由了吧？”你在大公司和创业的时候有这么想过吗？ 我觉得肯定想过，因为就像您说的，大公司这股票什么，有时候它的维度是说。在大公司的时候，很多你的这些财务价值是依赖于别人的，依赖于整体公司的这个发展。你可能能使上劲儿，但很多程度上你也使不上劲儿，因为公司很大嘛。那么对于创业公司，我们想法就很简单，所有的一切只有靠自己去，打拼。那不管是刚才说到上市啊什么这些，如果你自己不去打拼的话，什么都没有，就是它就是一张纸。啊，就可能就是一个噱头，什么都没有。那你要想实现这些，一定是需要通过自己全力以赴的去打拼。你说真正打拼获得了，哎，那我觉得就是这是我，反正至少我会觉得，如果我的朋友他的公司上市了，我会一定是会由心的去恭喜他，去祝贺他。 就这个上 市，他会经历过很多。 对于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意味着钱挺多了，还是意味着 不是？我觉得 阶段性的任务 啊，更多的是阶段性的一个成功和认可，就是行业对我们的认可，大家对我们的认可，资本市场对我们的一个认可，就是说明了我们做的这几年没有白做。 但我们认为，就是你们钱已经够花了。 当然对自己这也是一个回报吧。嗯， 所以你看，就是创业的和不创业的。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因为就是可能我们只看到了他们最后成功的那一面，没有看到他们在前期其实付出了很多的东西。 你从公司辞职出来创业走过哪些弯路？ 哎，我觉得我弯路肯定是蛮多的。从最早我们去思考方向去做什么事情，到真正开始做了以后，一路过来，我觉得这种坑就没有停过。所以我跟他们说的就是，创业的过程就是一个踩坑的过程，对吧？你们天天就是要面对犯各种错误，但是我们要做到的是能从坑里爬出来，知道每一次犯了什么错误，能够做总结，能够保证自己下一次不踩这个坑。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就成长了，公司就成长了，你做的事情也就变得越来越完善了。任何一个新产品出来后，一定都是有问题的嘛。所以在这个不断踩坑的过程中，这个产品会越来越完善，会变得越来越好，对吧？你只要坚持，你不在这个过程中死掉，我们叫活着。对任何一个创业者，我都是觉得你们能够活着是最有意义和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情。有时候你活着，你就能迎来最后的胜利。 嗯，比较大的坑是什么呀？ 比较大的坑，我觉得，反正对于我来说，团队的管理和人上面，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原来管多少人？ 原来在公司管的人并不是很多。 嗯。 啊，然后但是我们现在自己出来创业了，现在慢慢的都是上百号的这样人，然后那么你对他的管理就会面临很大的一个挑战，而且原来的大公司很多管理是你执行就可以了，因为你的上面还有上面的领导，对吧？大家会做很多工作上的一些拆分，然后你仅是执行把这个执行下去，但是我们自己出来创业了，所有的管理方法都得自己进行摸索，生搬硬套并不是很好用的。我们把大公司的这个管理方法放过来，会不会发现这些孩子们可能会不太适应？ 哦，你举个例子，比如说什么方法在百度行，在这儿就不行了？ 还蛮多的一些方法吧。因为像原来在大公司的话，我们可能会用很强的一些 KPI 考核，就包括你如果出现了这些问题，会有一些惩罚呀，各种这种制度。因为大公司它更像是一个机器，它在运转啊。那么你出来以后，你会发现这些制度在他们身上，第一是这还是蛮单纯的。然后他们是想做事儿来的，所以他们对于这种制度和这些就是条条框框的东西是比较反感的。然后你如果应用这些条条框框去卡他们的话， 他们可能就会走掉， 嗯 啊，甚至说他反而会不好好的工作，因为说白了，大家来做到这里，就想一起把这件事情做成。就是你虽然是我的领导，但是我也不认为你就应该会成为我的领导。 就是如果去大公司、BAT 公司，大家会觉得我要依附于这个公司，所以呢，我会放弃掉我身上的一些个性，去服从公司的制度。 对对对。 但是在创业公司，大家觉得。咱俩谁跟谁啊，互相依靠罢了，是吧？ 对，然后我们在创业过程中，我们招过很多优秀的人啊、就包括一些人可能在别人看来觉得哎呀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但是我们看到了他身上很有价值的那一面。尤其我们都知道程序员都很有个性的啊，有的程序员就是时间很灵活，有的程序员啊可能脾气也不太好， 竹林七贤行、 哎、对对对，就是你跟我说话不能这么说，但可能在大公司里面他可能无法生存、嗯、但在我们这里反而是我们会去引导他的，因为我们看到他有他非常有闪光点的一面。所以在创业过程中，我们要针对每一个人进行这种量身打造他的这种成长环境。大公司不 OK， 你融入了大公司，你可能就必须要被淘汰掉，因为他要保证机器整体能够运转嘛。 嗯。 那对于创业公司来说的话，我们反而会就是希望你每个人你最闪光的那一面能够发挥好，其他的那一面我们通过一些管理手段和管理方法尽可能的能够让你去融合进来。 你理解这一点用了多长时间 啊？我觉得我们每一天都在思考这件事情，这也是我们就是管理团队开会开最多的事情。 嗯， 就是怎么给大家更好的成长空间，然后当发现一些员工有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是第一时间开会去复盘这件事情。哎，这个员工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嗯， 有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 所以你们管理团队在一起开会聊的更多的是如何管理。 对，就是在初期我们聊更多的是做这个产品本身的一些问题、 嗯、 做到后面以后，我们的思路是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足以支撑更大的一个公司的、 嗯、 你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的智慧可以发挥出来，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比你强的那一面、 嗯、 要把每个人比你强的那一面都能发挥出来，那么就是变成了一个你如何管理好这些人，让这些人都能够去发挥自己最擅长的一面。 所以出来创业你觉得你成长了吗？ 每天都在成长吧。 我现在觉得就是我们的人生的维度应该拉长啊， 对， 把这个幅度啊拉广拉深。 嗯， 也许我们不是在50岁55岁和60岁退休，也许我们退下了岗位，我们还要在很多地方继续工作。 对， 所以说30岁也许不是一个而立之年，40岁不是一个不惑之年，也许往后退40而立啊， 嗯， 50不惑，60知天命的。所以在仅有的这种年轻的时间段里面，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的去尝试，而创业也算是其中一条路吧。 嗯， 谢谢今天子耀能够来到我们的职场帮帮团当中啊，分享他和他团队创业的经历，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接下来是北广购物，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送给大家一首歌《沧海一声笑》，明天再见。 浮沉随浪，只记今朝。秋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之晓？江山笑，烟雨笑，涛浪淘尽空。尘俗世几多变，清风笑，景野寂寥，渡情还剩了一。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听见我的叫声了吗？布谷布谷，所以呢，我的名字又叫布谷鸟。唐代诗人李商隐的代表作《锦瑟》在后世广为流传，其中写道：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望帝春心托杜鹃的故事说的就是我们大杜鹃。 故事是这样的，古代的蜀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富足无忧的生活开始让人们变得懒惰，他们每天只顾着吃喝玩乐享受生活，经常耽误农时。当时蜀国的皇帝名叫杜宇，是一个非常负责且勤勉的君王，他很爱他的百姓，看到人们乐而忘忧，他心急如焚。为了不误农时，每到春播时节，他就四处奔走，催促人们赶快播种，把握春光。可是如此的年复一年，使人们养成了习惯，于是杜宇不来就不播种。但是杜宇最终积劳成疾，告别了他的百姓，可是他对百姓还是难以忘怀。他的灵魂化为一只小鸟，每到春天就四处飞翔，发出声声啼叫，布谷布谷，直叫的嘴里流出鲜血，鲜红的血滴洒在漫山遍野，化成一朵朵美丽的鲜花，被人们感动了。人们被感动了，开始学习他们的好国君杜宇，变得勤勉和负责，他们把那小鸟叫做杜鹃鸟。 在很多人的童年印象里，布谷鸟应该是一种小巧可爱的鸟类，而现实当中，我们大杜鹃不仅体型比较大，和鸽子差不多，而且面相呢，看起来也有点凶呢。有一些朋友初次见到我的真容，觉得还真有点毁童年。我的嘴有2厘米多长，呈黑褐色，上体灰色，尾巴偏黑色，腹部呢是白色的，有黑色的横斑。 我们有一个恶名在外，那就是我们大杜鹃没有固定配偶，也不自己迎巢和孵卵，而是将卵产在大尾鹰、麻雀、灰喜鹊、伯劳等各种雀形目鸟类巢中。每年盛夏七月，这些鸟迎来了一年中含情说爱的季节，它们一雄一雌组成小家庭，共同营造育婴室。这时候我们族群里准备进行巢寄生的雌性便会飞到附近的树枝上，偷偷地探头观望。我们大杜鹃体型比较大，而且还死皮赖脸，会趁着它们夫妇双双离巢觅食，看准机会迅速地飞进巢中，在这个必须争分夺秒的节骨眼上，在巢中生下一枚自己的蛋。 虽然我们长得看起来有点凶，也不会筑巢孵蛋，但我们是当之无愧的益鸟。在大兴的一些公园里，尤其是像南海子公园里，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身影，人们叫我们森林卫士，因为我们十分喜欢消灭松毛虫，这是一种喜欢吃啃松树的害虫，还有像金龟虫这些害虫等等，都是我们大杜鹃喜爱的食物。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们下回接着说。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知道， 我知道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奉献， 都是因为你的奉献。